位弟兄姊妹早晨。今日我为大家读出的经文是《罗马书》第六章一至八节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么？断乎不可！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？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耶稣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隶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圣经读毕，愿神藉着祂的话语赐福给大家。 香港呢，最近呢有好一连串好严重的风灾啊，好严重啊，即系十号风球，哇，好厉害啊！我细女喺香港，佢都话好少打风咁厉害嘅。佢话一住嘅最高嗰层沙，即系差唔多最高啊，廿九十几多楼啊？十九楼。大家都差不多最高了，我好几乎有摇动的感觉。德州，美国德州有很严重的台风，带来很严重的水患，很多人丧失家园。在这个加州有很酷热的天气，在温哥华一样，加拿大有 BC 省有很严重的山火。这山火一半是有人为的，但另一半都始终因为气候的变暖异常，所以造成很多的破坏。咁科学家警告，即如果人类再不去制止定有暖化的话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多更加严重的天灾。今天不是想讲天灾，因为我想起其实不单止自然界，世界不同地方，其实温哥华教会都有不同的地震，你可能听过，有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地震，搞到很严重。所以我想我们教会的名字是对的，我们叫平安堂，我们平平安安，没什么大 的争执，没什么大的争执，平平安安。虽然不是很有冲劲，但都是算是和谐的教会，都是我值得我们 去感恩。但是很多教会有严重 的地震。最近同一间教会的一弟兄姊妹夫妻讲起他们教会的地震，都他们所其中一个争拗点在我这几个礼拜都在我脑海里面来盘算，所以都跟大家来到去分享一下。当然我不会讲别人教会啦，他们说那个其中很大原因是教会和那个传道人之间的不协调。那个传道人很讲究，就是那个传道人不是推方事工的，你都不鼓励教会去传福音。那个原因是传道人觉得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灵命不是很好。他常提到我们自己的 being， 我们 being 即是我们所我们的 being， 我们的本质，我们的灵命，我们的本质都搞不定，全部福音啫。我们先搞定了 being， 然后才有 doing。 你 being 都不定，搞 doing 是不得的，所以他不推。他一定搞到弟兄姊妹的属灵的生命是有成长，他才要推动教会的工作。但推了很多年，弟兄姊妹都是差不多的样子， 明明爭嗰個嘅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唔協調嗰個嘅地方。咁我喺度思想究竟呢個傳道人所個 logic 啱唔啱嘅？你先搞掂頂尖個靈命，然之後宣傳福音，你搞唔掂自己點樣對外咧？好似聽嗰場好似都 OK 啊，但係諗深一層課都有啲問題。先搞掂 being， 然之後先至搞 doing。我哋記得好多年前喺香港上一個教會嘅增長嘅課程，阿盧嘉文牧師啊，一個老牧師。講起佢係某教會嘅顧問牧師啊，咁咧就嗰陣教會出咗問題咧，就係頂尖好多爭拗爭執啊，咁個主任牧師就話唔得啦嚇，即係唔係老牧師啊，係嗰間教會主任牧師唔得，呢、這個教會太多佢用我名詞嘅鬼啊，好多鬼啊，好多即係鬼師，即係好多麻煩嘢，我哋要閂埋門捉鬼。我三一年之内唔传福音，搞掂里边啲人，搞掂捉晒啲鬼佢，咁我先一年之后开门传福音。一年之后咩后果？更多鬼，更多鬼。我逻辑有啲问题，先搞掂灵命，后传福音；先搞掂病，然之后先 doing 呢个逻辑系有少少嘅问题。我以我自己为例。我當初即係我初信主之後，就通常信主就比較熱切嘅。咁我當時好熱心傳，好熱心啊，喺教會團契啊嚟到幫手。喺透過 doing 個裏邊，我發覺神陶造緊我，陶造緊我本身。我靈命我 being 同我 doing 係唔可以嚟到去即係分割。透過 doing 嚟到塑造翻自己，唔係先有 being 好搞到我靈命，然之後先向。然後才向外，耶穌基督不是在培訓門徒的時間，三年的培訓，耶穌不是捉住12個使徒上山，我們訓練你的靈命，搞定12個都是什麼呢？靈命盡心，都是成熟 的使徒，好了，落山，是不是？先搞定你12個的兵，然後落山做 doing， 是不是？不是，耶稣是带着他们周围去行，周围去侍奉，周围看看世间上地方上困苦流离的人，让他们感受，让他们经历，然后塑造到他们生命的本质。即是对于耶稣来说， being 和 doing 是不可以划分的，先搞你们这件事，后那件事，两件事是相互即是相成，不可以先搞你们 being， 然后去有这个 doing。簡單來說， being 和 doing 在我自己的概念裏面是不可以劃分的。我記得一間神學院，又不說哪間神學院，他們常常說這間神學院的目的是要三個 ing， 第一個是 being， 第二個是 knowing， 第三個是 doing。 這間神學院的設立目的是要達成神學生達成他的 being， 他們的本，他們的靈命的塑造，他們的本質的 being。 第二就是 knowing， 識知識，然後就是 doing。 一個只有 being knowing 不夠，還要 doing， 透過實踐去實習，你就有受過那個的實踐。你想像一間神學院，如果一間神學院只是顧重 knowing 的話，不講 being 的，我你入嚟咧，我同你讲，让你认识好多嘢，让你知好多嘢，因为咁嘅神学院掂唔掂啊？唔掂。事实上，今日好多嘅神学院就系啲，即系唔会，即系好可惜地，好多今日神学院净系普挖一样嘢，系乜嘢咧 ？Knowing， 让你知道。于是以前嗰个年代，我嘅年代啊，讲到我好远咁样啊，即系同你同差唔多一个年，即系好耐以前嘅时候。入神学院的人，哪有神学院啊？等于做传道人的人入神学院的。但今天已经不同了，你的神学院里面很多未信耶稣的。啊，未信耶稣的神学院，是啊，他们知道懂多些东西而已。你不要以为，哇，为什么这么多教会没有找到传道人？哇，这么多神学院，这么多神学院生出来，去哪里啊？因为很多今天是懂些东西，知些东西。啊，就是 you know， 我们知懂些东西。很危险，很危险。 只是识嘢，而只是顾 knowing， 而没有 being 和 doing， 很危险。相反嚟讲，如果倒转嚟讲，一啲狗子净系注重 being 咧，唔使识咁多噶啦。你睇圣经话俾我听咩？知识，知识咩话？知识咩啊？知识叫系咩话？至高至大。临前十三章都话咩？我仲有万人嘅方言，乜都掂晒。佢会有咩话？会有爱，最紧要系 love， 最紧要系本质。所以最紧要系灵命嘅塑造，知识唔重要，危唔危险啊？好危险！一间注重 knowing 唔注重 being 嘅教嘅神学院，好危险。一间只系注重 being， 净系灵命嘅啫，而唔需要唔强调知识嘅咧，系好危险嘅，因为可以离开圣经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上帝，自己谂乜嘢就系乜嘢，好容易走火入魔。所以三者当中，三者都要看重啊！无论我哋嘅 being， 无论我哋嘅 knowing， 无论我哋嘅 doing， 三者要并行并重。将来而三者当中，你问我最重要系乜嘢咧？三者比较最重要嘅，仍然都系 being 系最重要嘅。将来我知道我哋信徒会有天家嘅即系天上嘅审判。将来上帝唔单止审判从成个家开始，唔系净系非信徒先受审判入地狱。我哋信徒一样会受审，即系按照我哋作嘅嚟受审。审判从成个家嚟到开始，有好嘅得上上上，唔好嘅吓可能受成嘅责备。当神喺帐幕末后之后审判我哋嘅时间系。审我哋嘅 doing 啊，我哋嘅 knowing， 因为 being 啦。哇，呢个人好嘢！哇，即系你嘅一生里面读过好多圣经啊，圣经滚瓜烂熟，有赏赐。或者佢 doing， 哇，做咗好多侍奉，好嘢，请大家好难信耶稣，好嘢。呢就系咪按住佢嘅 knowing 同佢 being 嚟到去受审？我如果你第一。即系两三层嘅时间，上帝唔会，嗰啲都系参考，有意义。但系最重要嘅系我哋嗰个嘅本质。神睇我哋最重要嘅衡量，我哋最重要嘅系我哋嘅本质，我哋嘅 being。究竟我哋同神嘅关系系点样？因为好肯侍奉嘅人，未必佢同神关系好好嘅。佢可能即系好有嗰个热切，但系嗰热切未必个动机嚟自对人对神嗰个爱心。这个形容咁样，《临前十三章》，我有先知讲到智能，有明白讲到奥秘，有信心叫可以移山，全部讲 knowing 同埋咩啊 doing。但系保罗咩啊 ？All this is nothing。最紧要系讲咩啊？个 being 嗰个爱，冇爱嘅话，一切都系徒然嘅。你唔系因为爱心缘故侍奉，你唔系因为爱心缘故认识上帝嘅话，一切都徒然嘅。三者当中最重要嘅系 being。是我们的灵命。我用一些简单的例子，你可能 会明白多一点。假如我们的女儿，就算你没有女儿，你想象一下你的女儿、啊、都挺漂亮的女儿。阿妈、阿爸，我认识了个男朋友、啊。接着就问他是一个什么人、啊、留意他是一个什么人、啊、那你的女儿就说呢，可能唔同話，佢好搭水嘅，好多錢嘅，咁呢個最低層次係嘛？最低層次啊，幾多錢？不過唔係，佢好靚仔嘅，都係低層次係咪啊？低層次，即係話，咁如果你做父母嘅，當個女咁搭你，佢好搭水嘅，佢好靚仔嘅，你真係，我都唔知你點辦啊？或者佢可能好啲啊？哇，阿妈阿爸，佢识好多嘢噶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乜都识噶 ，knowing a lot。你使唔走火咧？都收少少个下好。哎，佢话唔系关于 knowing 啦，佢 doing， 佢好叻，佢好勤力仔嚟噶，佢好勤力噶，吓、啊、好勤力噶，甚至可能佢做好多善事嘅，好中意捐钱俾孤儿院噶，做慈善噶。收唔收货啊？好啲咯，境界高啲咯，系咪啊？好过佢系靓仔揼水系咪啊？诶，系咪啊？识好多嘢系咪啊？做慈善 ，knowing and doing， 收唔收货啊？都好啦，系咪啊？咁问林仔，但系其实当你问佢系一个咩人嘅时候，你唔系问紧嗰啲嘢嘅，嗰啲都系提供资料，但系唔系最重要嘅嗰样嘢。当你问咩啊？佢系咩人嘅时候，你想问咩啊？问咩啊？佢嘅人品系点啊？佢人品点样嘅？佢系咪真系有爱心嘅人？佢点样待人？因为佢本质唔系佢知道乜嘢，而佢做过啲乜嘢，系佢本质。可能谂明啲。咁相反嚟讲，所以相反嚟讲啦，如果个女大，佢系好有爱心嘅。人品 nice 到咧，都唔知点形容啊！妈爸，你开心啦，系咪啊？好人到飞起啊！系啊，咁咪好咯。不过佢乜鬼都唔识嘅，书又唔读，报纸又唔睇，乜都唔知噶，又乜都唔做噶，只有 being， 冇 knowing， 冇 doing。你听上嚟会觉得点样啊？系咪有啲怪啊？一个人嘅本质好好。好好 ，B 型好好，但系佢唔乜都唔识嘅，都乜都唔做，冇乜善行嘅，你反而系啲矛盾嘅，因为有个 B 型自然会有某啲嘅 loving 同埋 doing， 三样系并存嘅。一个人好爱住，我好爱你嘅，圣经啊唔使睇嘅，我好爱你嘅，圣经唔需要睇，我唔睇圣经我都可以爱你嘅，上帝。我唔需要侍奉，我都其实我爱你。你知我爱你嘅，但上帝话你知唔知我个心系乜嘢 ？You know me？ 你睇圣经就明白我多啲，但你唔睇，你知我个心系纪念世间嘅苦难。我系一个怜悯嘅上帝，悲天悯人嘅上帝。你咧，你有冇我心？我哋话圣经所讲，我哋有冇以基督嘅心？为我们的心，刚才读到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，不会再读这段经文了，但这段经文很简单讲的信息，字面很明白的了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士，受洗归入的死么？浸入水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，也同苦，原来浸礼是一个丧礼来的，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段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耶稣直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欲死在他的形状上与他连合，也在复活上形状上与他连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我原来弟兄姊妹讲句难听啲，硬意少少，信耶稣的人应该死咗噶啦，我哋死咗噶啦。你死了没有？我们意思是我们救自己，我们过去我们的不好的，我们已经同死，我已经死了。新的生命是以基督为首，是以基督心为心。你另一段经文可能大家还不熟悉的，也是我相当喜欢的一段的经文，加拉太书熟悉的，是吧？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就算我哋可能长啲，呢段好短嘅经文，大家应该识啦，系咪啊？一读嘛，以前本背过噶啦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一读嘛。一、二、三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活着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讲得很清楚。救我自己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，有活着的我已经不再是我，我本质不再是我，我本质就是耶稣基督。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用其他的经文说，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我不记得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到讲什么东西，如果记得的话感谢主吧。题目叫咩？佢就即系谁是我主？边系我主啊？所以佢上次经文保罗话，当我论断人嘅时候，我都好唔 like 佢个人，呢个人做啲嘢令我黑人憎，我唔中意佢。当我哋明白圣经所讲，而家活着嘅唔再系你，系基督在里边活着。What who is your master？ 你主系你嘅 master， 你应该系 即系喺里面活着。而家问题啊，唔系你中唔中意嗰个人，系耶稣你都中唔中个人。当耶稣都唔论断，耶稣接纳佢嘅时间，点解你唔接纳咧？保罗话：无论食菜嘅、食肉嘅，神都悦纳嘅。我唔中意，我唔中意食肉噶，我觉得应该食素啊，我唔 like 佢啊。你咁你有冇问过你个主 like 唔 like 咧？点解当你嘅主 like 都 OK 嘅时间，点解你唔 OK 咧？点解凡事要你自己做嗰个主？当我哋凡事都要自己嘅出发点嚟到判断入边嘅时间，保罗话你根本就唔系以基督为主，根本就你自己就系你嘅主。咁当然唔同嘅唔同情况啦，有啲系以自己为主。啱最近读经读到扫罗啊，有啲同大家讲下扫罗。扫罗好奇怪嘅人啊！喺扫罗经历嘅时候咧，常常都讲呢个词语嘅。扫罗就系、是、究竟班百姓点样睇我咧？我咁样做，百姓点睇我咧？我打仗，班百姓等唔耐烦，撒母耳未到。我再不打班百姓就会说我没用的了。是啊，我知道不可以献祭，我知道神的心意，但班百姓望着我还不打扫罗，打了这么久了。圣经说于是扫罗就勉强献祭，勉强什么就是勉强不想的，我知道不得的，撒母耳未到，我怎么自己献祭，神是不容许，但你想嘛，你要我嘛，我再勉强你不 like 的嘛。哇，我的王位话就话上帝高立，即是呼召我选召我啫，但我咁我上位的是百姓嘛，我得罪班百姓我仲开始过嘅，班百姓不 like 我仲开始过嘅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扫罗嘅主好明显不是上帝，扫罗嘅主都唔系佢自己，扫罗嘅主系班百姓，佢讨班百姓，讨班百姓佢就掂当。扫罗嘅主系班百姓，你嘅主系乜嘢？边个嚟到去 control 你嘅？扫罗主系班百姓，有另外主系金钱。今天常都说后生的主可能是 iPhone X 哦，完全没你想不想的，完全不需要思考的，君临天下个个要俯首敬拜。香港传闻说 iPhone X 好像说最低价钱是过万，希望我仔女唔会癫啊！如果真系买咗嘅，我一定闹佢，然之后叫佢 send 俾我，我撕灭佢。即系今日我哋咩系 control 咗我哋？咩系我哋嘅主？英文有句说话考下你啦，唔打出嚟 ，WWJD 系好有意思嘅。后生一成日讲嘅 WWWWJD 是什么意思啊 ？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？ 就是耶稣基督会点做？我呢个处境里边，公司要我要落少少格，公司要我做啲唔系好啱、唔好啱法律嘅嘢，唔系好想。但唔做，同事会唔 like 佢，公司会唔 like 佢，老板会唔 like 佢，咁我点解点做？问多一句，如果我是耶稣的话，我应该怎么做？当你这样问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以基督为主，基督在你生命当中，如果你是耶稣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当你凡事这样问的时候，即是你的主宰不是自己，不是百姓，不是你的公司，不是你的同济，不是社会潮流，真正的主是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作各位的主。因为你不再是你，讲难听点说话，我哋死咗噶啦。喺我哋身边当中作主权嗰个，应该系我哋嘅主。 所以三者当中，你问我最重要的是 being 啊，是 knowing 啊，是即系 doing 啊。三者最重要的是 being。上帝，我哋已经不再是我啦，基督在我里面，呢个我哋嘅本质。既然耶稣讲我在里面做嘅话，边个 make decision 啊？是我哋嘅主。我哋凡事求问主啊，你应该为我哋做啲乜嘢？三者当中 ，being 最重要。不过仍然强调翻，三者系并行嘅。头先故事里边讲过啦，吓，我男朋友很好噶，不过乜都唔识嘅，乜都唔做嘅，好唔好啊？梗系唔好啦，吓。being 最紧要，但系唔系最重要，即系唔系唯一重要。如果唔系，你就死啦。啊，边个姊妹？轩牧师上个礼拜开始嗰个讲之后，嚟听下咧。轩牧师话最重要，佢最紧要 being， 都系唔紧要嘅，次要。唔紧要，最紧要 being， 我要 being 得噶啦。Knowing 你系次要嘅，唔重要嘅。爱然啊，弟兄姊妹，爱然之后好多碗洗啊，咁唔够方便，一嚟洗碗啊，厨房唔够人啊。我紧要 being 嘅 ，doing 啲低层次嘅，唔紧要嘅。如果咁讲嘅时间再你传翻俾我听嘅话咧，我就会攞个盆，唔系殴你，系我吐血。弟兄姊妹，三者是并重的，三者是并重，有咁嘅本质。你有真系爱神嘅心，你自然想渴慕佢嘅话语。你有基督心嘅话，你自然睇到基督所睇到嘅。有首歌就系咩啊？看基督所看嘅，感受基督所感受嘅。耶稣如果今日在世上嘅时间，佢会点睇呢世间？Being、doing。Knowing 是并重的。今天首这个的圣餐，圣餐提醒我们不是一个仪式那么简单。圣餐其实很讲究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与基督来到联合，不再是我，我与基督联而为一。圣经强调是一，洗礼强调是一，与基督同埋葬同复活，洗礼强调是一。我们的圣餐一样强调一，一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与我与基督联合，不再分你，不再分我，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。说吃东西喝东西，就你有没有试过见到夫妻吃两个人吃饭用公筷的？有没有？我都不会的吧？你会不会的？你会的、啊、两个人吃东西，两个夫妻吃东西用公筷，你而家就同我讲讲有咩咁嘅情咩原因啊？夫妻唔会食公筷噶嘛，系咪？应该嚟讲，常理嚟讲啊，除非有特别原因，系咪？啊，我最近有个经历就系喂苹果俾个孙女，佢用牙去咬嘢，我俾一个苹果去咬，佢啫啫啫啫啫啫啫啫啫。即系滑滑达达咁样，但系净系一角啫喎。个问题佢咬完之后嗰个苹果我食唔食咧？第二个唔食咧，个屎酸嚟噶嘛，冇所谓啦。即系我知就系个关系系好密切嘅话咧，好多人唔相同咗，唔相同咗。圣餐话俾我同主嘅关系好密切，我哋属依主。何等的密切，而且透过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一体，我们一主一信一神，我们不单我们跟神的关系密切，我们跟弟兄姊妹关系都很密切。这么密切的话，我们就会多了很多包容，很多宽恕，因为我们一，我们主里面不会是解体。哇，孙女吃到苹果这么会特点吃啊？不会的，就是在爱里面很多很多 的包容。譬如如果你听我弟兄话好兴噶，点解啊？因为我翻到嚟崇拜，我坐个位俾第二个姊妹坐咗啊！你兴唔兴啊？你话兴唔兴啊？个个都要坐个位噶嘛，兴到我啊！真系嬲成个礼拜啊！跟住用翻头先个例子 ，being 同 doing。这些情况最好，但是有短宣。看看 这个世界很多需要，很多人我们关心，很多地方仍未有福音传到去，何等大的需要我们去关心关注投入付出。但是你不是整个人的心思就是嬲嗰个人坐在我的位置。当一个人看远一点的话，代替原来我所介意的东西是很无谓的东西，何况各位弟兄姊妹是我的肢体来的，是我的肢体。有两个字是很不相同的，一个视线啊，视线，什么是视线啊？英文怎么译啊？英文是，我不知道视线怎么，视线啊 perspective 啊，视线来的，视线，即是看到的东西。有一个字是高超，高层次的，叫什么啊？就叫视野，视线和视野是两回事。视线我都看到的东西，视野是高层次的。当我们的视野高的时候，我们用几个眼目来看世界的时间，我们视野高了。回头看的时候，原来我介意那个人坐在我的位置是很无谓很无谓的事。圣经提醒我们，与我们弟兄姊妹这么亲密的关系，为什么我会这么介意人坐在我的位置？这个对不起啊，再说回这个是虚构例子，不要估谁啊。有一次讲道讲完之后，几个弟兄姊妹问我：你讲你讲嗰个系咪嗰个咧？唔需要，唔需要。我讲紧系某教会嘅圣经提醒我哋，我哋主联合，我哋系一个新造嘅人，基督在我里边活着，我哋睇事物应该唔相同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有冇看重我哋嘅 being？ 有冇看重我哋 knowing？有没有看重我们的 doing？ 我们同心有祷告。真爱主，我们再一次仰望你，因为你恩典够我们用。当我们不满意我们的灵命的时间，我们向你求，我们向努力的时间，我们灵会成长。你恩典够我们用，所以我们发觉我们的资源不够的时候，我们要向你求，你要让我们透过我们的努力知更多。当我们做这些不够的时间，透过你，我们可以更加更上一层楼。但假如我们不看重我们的灵命，不看重我们的 being， 不看重我们的 knowing， 不看重我们的 doing 的时间，我们样都觉得好的时候，我就永远都原地踏步，我们的灵命永远都不成长。真爱主怜悯我哋，让我知道呢个世界好多需要。当我哋灵命成长，当我哋愿意知更多，当我哋愿意就做更多时间，呢个世界会因为我哋嘅努力嘅缘故，更为美好少少。真爱主，你愿意我哋唔单止信耶稣得永生，你愿意我哋去世上以基督嘅心为心，跟随你嘅脚踪。圣诞提醒我哋，我哋与基督联合。你的心就是我们的心，你的心肠就是我们的心肠，你的怜悯就是我们的怜悯，你的视野就是我们的视野。帮助我们透过圣餐提醒我们，同心祷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有圣餐的时间，我们会唱一首诗歌，令我到足流的，我们起立好吗？我唱头两节，诗歌提醒我们，我们思想回顾二千年前的各国，他耶稣如何为我们受死。生命之主，愿你作荣耀归于你，是我王系永基面你。西玛利默默我住痛苦受死，默默我住恩爱慈悲，令我到足流地。清明是我离安葬墓，满道尘都念百二年时在哀愁。 是我茫茫黑西马利，茫茫饿住痛苦受死，茫茫饿住日爱慈悲，令我到足流地。好，我想请两位师兄上嚟嚟到台前。主要话我哋莫忘行西马利，莫忘中流地，莫忘耶稣基督为我哋钉身十架地方，因为嗰度系人类救恩嘅开始。因着耶稣基督嘅救赎，我哋得以称为义，我得以成为神嘅儿女。我哋先一段安静嘅时间去思想，因为人喺圣诞时又唔思想自己过错时间，就吃喝自己嘅罪。我一段安静嘅时间。圣餐里面的饼，圆的饼表彰耶稣基督无瑕疵完美的生命，他没有自己犯过任何过错，但是因为人类犯罪需要拯救，所以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成为主耶稣基督，最后钉身十架，身体被擘开，被钉死，为的是成就救恩，以凡相信他的可以藉着他的血舍他的生命得称为义。请以你为这个病先祝者， 亲爱父神，我们多谢你，你对我们的不离不弃，你对我们的完全的爱，完全就是在你为我们准预备那个的救恩，在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受的苦受的痛楚，来到彰显神你那个的荣耀，神你是一位怎样的神，是完全的给我们去看到去知道。我们多谢你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，你为我们去写起你的生命，是为着能够让我们同你可以